狂欢。如果留不住，就别勉为其难。就算痛，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接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我还要求

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 只是有些事情不一定

开的潦草，易碎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好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人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，是否层层仍未曾燃烧，往事仍看破

河畔春是永远光亮，不让地上登场，他怀中有百转柔肠，唱出诗的模样，他在追逐心之所向，为人人做拐杖，他昨夜醉酒千伤，梦里今生 双 世界全

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.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. Il n'y a pas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. C'est toi pour moi, moi pour toi.